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 接下来继续分享理查德·克莱德曼演奏的钢琴曲，曲目有《永远爱你》、《当男人爱上女人》、《晚安女孩》、《费城街道》、《将最好留到最后》、《最近我说过吗》、《天堂之日》、《当你说爱我》、《当你离去时》、《真爱》、《绿袖子》、《浪漫随想曲》、单纯的小型版、田园、达达人舞曲、夜曲。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